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231集《故人归》二。显得皇后真的很照顾沈庙，果真是请了好几位太医来为沈庙把脉，把脉的结果都是一模一样，沈庙的确是怀了一个多月的身孕。这可真是巧极了，谢静心前脚刚走不过十几日，沈庙这头倒是怀上了。怎么说呢，在一个人的时候至少不那么寂寞，不过也有可能更寂寞。显得皇后高兴坏了，大约整个皇家本就只有永乐帝和谢景行两兄弟，永乐帝无子，谢家本就没有小辈，沈庙怀着的这个算是谢家的第一个小辈，显得皇后让人将永乐帝也请来。永乐帝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亦是有些不可置信，显得皇后笑着说道， 想一想日后便有一个小男孩或是小姑娘换着叫你黄伯伯，换着叫我黄姑姑，是不是很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 永乐帝还有些别扭，他对沈庙实在算不得很喜欢，因着沈庙还与谢景行起了争执。不过永乐帝从来就没有扭转过谢景行的想法，又拿谢景行没有办法，因此对沈庙也是怀着几分看红颜祸水的态度。 你呀、啊， 显得皇后看他一眼说， 这可算是咱们皇家的喜事，亲王妃日后要是多生几个就好了，亲王府热热闹闹的真好。 他的眼中很有几分羡慕，显然显得皇后也是很喜欢小孩子的。显得皇后话中的羡慕之情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沈庙便是顿了一顿，永乐帝目光中闪过一丝沉痛，片刻后才开口道， 你今夜收拾东西搬到宫里来，此事不能外传，宫里能够护你周全。 沈庙微微一怔，显得皇后也连忙说道， 不错，陇邺城虽然看似平静，但是如今这关头一点闪失也不能有，还有此事须得保密，不得被外人晓得，至于景行那头私下里与他传信。 皇后娘娘，沈庙突然开口，臣妇有一事相求。显得皇后说道， 你说。 此事请先瞒着殿下，殿下如今正在征途，若是得知此事难免心中牵挂，若是被有心之人利用甚至会被钻了空子，倒不如先瞒下来。显得皇后和永乐帝对视一眼，显得皇后说道， 你想的不差，可是亲王妃，若是你不肯告诉景行，关于这个孩子的苦乐便要独自一人承担，景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你要忍受很长一段时间的孤寂。本宫见过许多女子也因为种种原因而将有孕的消息瞒了下来，然而那过程却是极委屈的，你可受得了这份委屈？ 臣妇不委屈。沈庙微微一笑，双手下意识地扶上自己的小腹，得知自己有了身孕的时候便觉得体内还有一个小生命在与自己同呼吸，那真是一件奇妙的事。他说，如果结果是好的，过程辛苦些都很值得。 好， 开口的却是永乐帝，他看着沈庙说道， 既然如此就不告诉他。 显得皇后还想说什么，沈庙已经对永乐帝微微颔首，多谢陛下。 既然如此那便罢了。 显得皇后叹了口气， 不过你明日起便搬到宫里来，本宫就说要你进宫陪着，省得那些夫人隔三差五的来找你说话，耽误你养身子。 这一回沈庙也没有推脱了，的确如此，瑞卿王府如今只有他一个女人，便是有墨雨君的一些护卫 但是难免会有一些虎视眈眈之人。相反，因为卢叶两家的事，皇室如今的威信倒是前所未有的大，住进宫中的确更为安全。为了腹中的骨肉，沈妙并不介意自己如何。显得皇后见他答应下来，便立刻吩咐陶姑姑去寻离未央宫最近的偏殿，腾出来给沈妙居住。因为这一打岔，回去的时候竟也是晚上了。唐叔见他总算回来，这才松了口气。罗坦也从外头回来了，从惊蛰谷雨那里得知沈妙怀了身孕的事情，俱是又惊又喜。唐叔喜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沈妙告诉他们不要告诉谢景行，如今正是打仗的关头，谢景行分心才不好。唐叔便点头，不过心中还是觉得唏嘘，说着要去给萧皇后上炷香，让萧皇后也晓得这个好消息。罗坛倒是很惊奇，有些想摸沈妙的小腹又不敢，最后小心翼翼地将手放上去感受了半晌，才泄气道： 怎么没感觉到动静呢？ 才一月余，哪有什么动静啊？ 不过， 罗坦看着他，说道： 小表妹，也不告诉姑父姑母他们吗？他们若是知道，也定然会很高兴的。 沈妙想了想，摇头：如今爹娘大哥一时和傅秀仪在对峙，这个时候我反倒是他们的软肋，若是多了个孩子更是束手束脚。况且谢景行迟早到了明旗是要与爹娘他们会合的，若是爹娘知道，谢景行便也知道了。罗坦想了一会儿，便也觉得有道理，就说： 虽然他们不知道，可我这个姨母是知道的，虽然不知道是小侄儿还是小侄女，不过想到一个小肉球就觉得很喜欢啊。 罗坛这些日子都显得有些沉寂，他本来性子活泼，倒让瑞庆王府的人有些意外，如今总算是又恢复到往日的活泛劲儿了。 这可算是这些日子以来的大喜事儿，是得该热闹热闹。 唐叔一拍脑袋： 哎呦，差点忘记了，有些吃食也该注意一下，夫人如今养着身子，可别出什么差错啊。还有那些阶梯门门角角要拿布包起来， 这一整个活脱脱的是紧张的不行啊。沈妙失笑，前生她怀傅明和婉瑜的时候可从来没有这样的待遇，便是董淑妃也只是例行公事般的问一问她可有什么不好，送了些补品，若不是沈家来关心着，沈妙只怕是自己也是一团忙乱。如今她倒是镇静了，可瑞卿王府的人却是个个紧张的不行。他笑道：不必麻烦了，唐叔你也收拾收拾吧，因着我怀了身子，皇后娘娘要我进宫去，这府里留一些护卫，再留些人，重要的人都跟我去宫里。唐叔一愣，随即似乎也明白了沈妙的意思，就道： 好好好，老奴这就去安排。 小表妹，我也要去吗？ 自然要去了。 可是我不懂宫中礼仪，会不会不大好啊？ 哪里会不好？你拳脚功夫比划几下，大家都晓得你武功高强，对我忌惮有加，我便更安全了。我和孩子的安危全靠你保护。 小表妹，你就别打趣我了。 罗坛赧然道： 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和你在一起，两个人总要好过一个人，我跟你进宫。 说着他站起来： 我先去收拾一下。 罗坦走后，沈妙站起身来，他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时候有了身孕，却又觉得冥冥中一切又是注定了的。推开窗户，秋日的月亮明亮得很，也渐渐地开始形成月圆，再过些日子就要到中秋了，中秋团圆佳节，不过他却与家人分隔两地，谢景行也好，沈信他们也罢，都不在身边。这一年注定是难熬的一年， 不过，沈妙抚摸着自己的小腹，因为有了一个孩子，因为她又成为了母亲，所以这月亮的圆满，她似乎也能欣赏了。上天不会对一个人永远冷酷的，至少这一刻，老天是个好人。他赐予了沈妙重生的仪式，还赐予了他一个深爱的男人和全新的生命。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这是完全不同的月色。他轻声地跟腹中的孩子说，你看，你和爹爹看的是同一轮月亮呢。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